好啦，今日咧，其实诶，唔系好讲得够，因为咧，仲有两单嘢咧想讲咧，就唔讲唔得嘅。咁啊，首先咧要讲翻咧呢个穆迪啊，调低咗中国嘅信贷评级啊，由 AA 一咧就减到 A 减，好似系嘛？咁本身咧呢个穆迪咧，其实都唔系话成日都会调整呢啲评级嘅。咁对上一次咧，应该就系、是。好似已經係97年咯，係嘛？嗰陣時啊，98年啦，97、98啦一齊調低依個香港同埋大陸嘅主權評級啦嚇。咁啊，財政司方面咧，今次依個陳茂波嗰個講法咧，同埋依個十幾年前曾蔭權其實差唔多啊。咁啊，曾蔭權咧就話依嗰啲係唔好信啲二流分析員啦。當時嘅財政司啊，咁嘅嗰啲二流分析員其實就係指大摩。咁究竟邊個先二流？大家即係市民都有目共睹啦嚇。咁我哋睇翻咧，點解穆迪降完中國就降香港咧？即係中國嗰個問題，尤其是你話嗰啲叫做上面嗰啲經濟啊，或者好多欠債啊，地方債好，或者啲泡沫炒到好大。咁但系香港点会受影响呢？其实你话香港，你睇恒生指数，大部分嘅股票而家都系俾中资嘅事业控制晒啦。咁地产亦都等于由中资投晒啲地咁制啦吓。咁变咗咧，中国对香港影响咧一定好大嘅。咁而家咧可以话大陆一相逢咧，香港嘅重感冒嘅。咁但系陈茂波咧，即系谂深一层。点解穆迪要调低埋香港呢？最主要我谂都系发生喺陈茂波身上，因为好难得有一个咁低水平嘅人咧，可以做财政司，即系喺香港出任财政司咧，应该都系我谂历史上最低水平嘅。所以咧，穆迪调低香港嗰个评级咧，好大机会系因为陈茂波。咁如果你揾其他人呢，可能个评级会即刻升返都未定啦。咁呢个系我哋纯粹一个猜测啦。咁另外想讲返一单呢，即系讲返汤家华，因为呢早几日呢，咁 Facebook 见到啦，就话汤家华嘅民主思路呢，就想搞一个嗰啲即系类似政治领袖文凭课程。咁呢就咩，佢成立咗一个，早几日成立咗一个叫香港政治与行政学院，话呢个即系普罗政治学院嘅另外汤家华版。咁咧就同Hong Kong U Space 咧就推出一年，即系为期一年嘅呢个课程啦吓。咁啊28,000。咁啊呢个课程咧，其实同芒果佬嘅嗰个普罗政治学院推出嘅课程咧。有几大嘅差别呢吓，咁你好多网友当然就觉得汤家华嘥气啦，你啊十一哥系咪，你教人哋有啲乜嘢呢？但系好多网友唔明白啦，因为汤家华呢，你喺政治，即系喺我哋譬如留意多啲政治嘅人呢，就会觉得佢个名好臭啦，系嘛，咁个扮民主派啦，咁实际呢其实就是一个即系亲共嘅。极亲共嘅一个人物啦吓，但系佢喺法律界系非常之有名嘅，佢嘅收费系 top five 最顶尖个五个人之一，所以咧以前公民党佢不嬲讲咗咁耐，喺公民党讲嘅嘢同埋余若薇同埋梁家杰讲嘅嘢完全相反嘅，但系咧人哋都唔敢点做，因为汤家华当年成个呢个公民党嘅筹款咧。系有超过一半系由佢筹翻嚟嘅啲钱，因为人哋俾面汤家华，佢亦都揾到好多钱，佢亦都唔自在钱，咁所以咧，佢搞呢啲课程，好多嗰啲叫做咧，即系你话上流社会好，蓝血人好，系会当系一种咧亲近汤家华，又或者咧去攀龙附凤嘅人太多啦，28,000对于人嚟讲，比学习即系比当系交入场费，好多人一定系好多人读嘅。咁佢可能睇准呢条财路，佢还定系咁样，咪谂下另一条血路出嚟咯。所以咧，佢呢个课程咧，应该都会好多人去读嘅。啊，咁当然你话佢嗰个明星喺即系泛民嘅明星里面唔好系一回事啦吓，但系实际咧。 就喺其他嘅領域呢，亦都好多人會去想去攀附呢啲人嘅。咁啊，一定嗰個熱鬧程度或者畢業生一定多過普羅政治學院好多好多嘅。咁想講埋呢單嘅啫，係咁先。